萧山体育馆在嘉士战队清盘出售后提前终止了租用合约，恢复了这一旧城。但是对于场馆的工作人员来说，一切似乎都没有变。时隔一年，场馆里重新打起了荣耀职业联盟的比赛，他们要做的工作依然还是那些。 对不起小姐，我们要清场了。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了站在比赛台下的一位观众身边，下起了逐客令。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离开。 陈果连忙向工作人员报以歉意，随即准备离去，但是走出几步后又忍不住扭头望去。观众席、选手准备区、比赛场，距离比赛结束已经快两个小时，但看着这一切，陈果脑中依然可以清晰地记起比赛时的场景，甚至哪个位置有热情的星星粉丝站起来奋力挥舞着手臂为星星呐喊，他都完全记得。 这就是我们的主场吗？ 星星的首个主场比赛已经结束，陈果的心却还没有平静。他不是没在这场馆看过比赛，更不是没有感受过主场氛围，但是这一次和以往看嘉士比赛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小姐， 看到陈果走后没几步，然后又停下来发愣，工作人员又过来提醒了一下。 哦，不好意思。 陈果连忙转身，再没回头的从场馆开放的最后一个出口走了出去。 这个地方我们还会再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一直赢下去。 陈果的脚步很快，心情也很激荡。 9-1耶， 虽然很贪心的希望也打出个10-0的完胜出来，但是这样的结果也足够让人高兴了。陈果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喂，都到哪儿去了？ 陈果大声地说着。 这个问题应该我们问你吧。 电话那端的人答道。 我只是在场馆这边多待了会儿，多多感受一下主场气氛。 人早就散光了吧，老板？ 是的，散光了，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出来活动了。走，去庆祝。 太晚了吧。 破例一次吧，这可是我们的首次主场比赛啊，赢得又这么漂亮。 好吧。 那端的叶修挂断了电话。这是属于星星的夜晚，至少在这里完全是。史上最强新队9-1大胜百花，星星美女新秀擂台赛一战成名。第二天没出任何意外，星星与百花一战的各种消息登上了各大电子竞技媒体门户的头条。陈国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早餐时端了杯牛奶就趴在电脑前扫网页，愣是到牛奶都凉透了也没喝一口，就坐在那儿傻乐了。目不暇接的赞扬让他心花怒放，偶有不对付的言论也以不和你们一般见识一笑置之了。赞扬中提到最多的毫无疑问还是唐柔，擂台赛里激动人心的表现实在太令人难忘，不少人已经谈论起了最佳新秀的问题。在一个荣耀玩家自发组织的最佳新秀投票榜单中，唐柔赫然已经高居榜首。不过陈果知道，最佳新秀的评选可不是全明星那样的粉丝投票，而是由联盟根据选手一赛季的表现参考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并不是人气高就一定能当选的。眼下他所看到的这个榜单只是玩家们自娱自乐用的，对官方而言毫无参考价值。即便如何，看到唐柔如此受到人们青睐，陈果也很高兴。在看够了这些热闹后，陈果这才进了荣耀联盟的官方，开始查询来自官方的各项技术统计。官方的技术统计五花八门，输出、增益输出、治疗量、承受伤害、削减伤害、最大连击、最终击杀等等等等。 一名选手的实力表现都是可以通过技术统计有所反映的。不过对于广大玩家来说，他们更多的不是在分析数据，而是看数据的排名。其中输出榜向来最受关注，其中又分擂台输出和团队输出。至于个人赛，那是直接分胜负的，另有胜率榜单，倒是不计输出。唐柔上场发挥强力，陈果摸过来自然是想看一下他的擂台输出排名。不过目前赛事已过两轮，唐柔在刚结束的比赛里虽然表现惊人，但在首轮和轮回的比赛中却败在了孙翔手下，输出并不怎么样。两轮下来，唐柔的排名并没有陈果所期待的那么华丽。擂台输出榜上排名第一的赫然是首轮击败唐柔的孙翔。孙翔首回合险些在擂台赛里一挑二，输出表现就不输给上一场的唐柔。而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里，轮回客场挑战林海战队，干净利落的又是一个10-0。而这一次在擂台赛上，孙翔是真的完成了一挑二。两轮战罢，他142,546的总输出远远高于唐柔的70,421。甚至可以说拿唐柔去和榜首比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出现在擂台输出榜单的84位选手中，唐柔目前只是排名31位，中游略偏上。在他之前又包括孙翔在内的30位选手在两轮完整中拥有比他更高的擂台输出。而这还是输出总榜，翻场均的话，唐柔的排位要更低一些，84位中居第41，非常平庸。没有看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让陈果略失望了一下。他滑动着鼠标滚轴，在榜单上寻找着其他星星选手名字，结果一滑到底的时候，排名第84位的莫凡和毁人不倦的那个零倒是相当扎眼。 现在就看这些会不会太早了点？ 叶修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 随便看看。 才打了两轮，榜单还不算太稳定呢。排第一的是谁啊？ 叶修这正也吃着早餐呢，端的也是一杯牛奶，一边喝一边问。 孙翔。 陈果把榜首拉回来给叶修看。 14吧，这么猛，差不多两场一条二啊。 叶修说。 是啊。 陈国挺郁闷，他多希望一挑二这种事只是唐柔一个人做到，但现在一看榜单，表现出色的选手还是挺多的。 打得这么猛，有的人岂不是刷不到数据了？ 叶修笑道。陈国怔了怔，随即又把榜单往后拉，结果在第80位找到了周泽凯的名字，再往前点不远的地方，黄少天和王杰西两位的名字交相辉映。周泽凯、黄少天、王杰西，这三人谁敢说他们输出水？但两轮过后的擂台输出榜上，三人看起来却是一个比一个弱。事实当然不是他们水，而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出场表现的机会。三人在各自战队都是擂台赛的守关大将，拿周泽凯来说，首轮遇了一个没有多少血的君莫笑，没几下就结束了比赛，第二轮干脆没轮到他出场，轮回第二位选手出场后就结束了擂台赛。如此状况下，周泽凯的输出自然相当惨淡了。所以荣耀比赛的技术统计榜单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也一定要联系具体情况来分析，不能唯数据论。毕竟荣耀的赛制是他们自己的特点，比如擂台赛中这种因为队友太给力导致自己不用出场而没有输出的情况。陈果随即又翻了其他几个榜单，因为第一场被横扫的拖累，无论总榜还是军榜，星星现在都是显得特别低调，一点都不像今天的新闻那样热闹。 积分榜现在什么情况？ 叶修在一旁问。 你还没看吗？ 陈果一边说一边翻积分榜。 还没有。 叶修身子朝前探了探，显然这个他更为关心一些。 轮回第一又全胜了一场，20分了。 陈果拉开榜单说。 嗯。 叶修应了声后自己朝下走去。轮回两轮20分居榜首，随后是呼啸、蓝雨、微草同为18分。再按字母排序列2-4。第五霸图17分。第六烟雨15分。到这儿看起来像是目前为止积分榜的上半区。烟雨战队之后，第七的雷霆分数大幅度下降了一截，两场得11分。之后黄蜂、虚空10分分列8-9。再之后星星就闪亮登场了，9分排第10。而星星的邻居正巧就是被他们击败的百花。百花战队两轮下来也积9分。论字母排序的话，他们的 B 该在星星的 X 之前。但现在两队是有互相交手战绩的，星星9-1胜占优，同分排名也就列到了百花前边。百花之后是积分7的301，再之后就是各大中低层战队了。两轮下来没有任何一队打出冷门冲进上半区，全都很老实的在后边待着。星星关系最好的翼展战队两轮下来积3分，现在倒数第二，处在出局的位置。翼展之后倒数第一的队伍就是林海了。赵阳退役，海无量被出售，原本还能处于联盟中游的林海直接一步跨到底。不过现在才两轮，因此就谈战队前途还为时尚早。翼展、林海两个处在出局区位置的队伍，头两轮的对手都挺强力的。翼展打的是百花、蓝雨，林海打的是烟雨、轮回，输成这样也不能太怪他们不给力。不过2-8败给百花的翼展，转头就见星星9-1将百花给拿下，那心里真是感慨良多。 真心不一样啊。 楼冠宁如此感叹着。